城寨在清朝覆亡之后就是一个没有王冠的地方，但是它有自发的秩序。我是游师傅，你看看的是城寨。 好，又回来舊思好一点，继续读一下我们的网友的照片，这么辛苦铺上来。最后一只03，麻烦你很快讲讲。咁03咧就系咩嘅咧？咁有几只啦？咁啊左边咁啊出咗未啊？出咗啦。OK， 左边左上角我旧老细啦，阿 Sandy 林忆莲。咁啊有一集我啊唔知有冇讲个小故事咧？我嗰个嘉宾讲打机嗰、那个哥哥仔啊，阿只王唔记得咗嘅，阿 Michael 王。OK， 当年佢就好中意林忆莲嘅。咁咧就喺賣打遊戲機嗰時候，我同佢講：，我喺佢公司做喎。咁跟住佢話叫我幫佢簽個名。跟住咧，我揾嗰日我見唔到佢喎。是但咩？我幫佢見到啲簽名差唔多，我簽咯。咁其實我冇咗佢簽。其實話俾你知啦，好多都係啲助理啊、公司同事咧幫簽嘅。呢啲 CD 又是大碟。咁啊，所以呢只好聽啊！呢只CD Rhythm 應該係第二隻 CD Rhythm。 有啲咩歌裏邊？ 我有啲亂咗嘅，呢只唔知係咪逃離鋼筋森林定啊？唔係逃離鋼筋森林，好似唔知倦鳥，哎呀，即係都開始唔記得。好啦 ，skip 咗中間嗰只，咁下低嗰只好出名啦，就劉美君。 劉美君， 喂，劉美君呢只咧，簡直咧經典啊！因為嗰陣時我僆仔咧，我一個85定86年聽佢呢只碟嘅。 嗰套都電影啊，係咪唱住 James？ 你老豆傻痴痴， 冇錯啦， 係 啦。 James， 不許説話像冬天嗰只咧。咁另外咩 Tropical Boy， 咩 Subtropical Boy， 仲有好多佢呢個碟成隻碟好聽嘅， 係嘛？ 呢碟好聽，如果有機會聽眾咧，真係要冇啊，買唔到啊，網上YouTube 睇翻啦，冇計啦。但係呢只碟誠意推介，好。右边嗰只刘天兰我唔地除，因为即系比较另类啲啦。咁下边嗰两只自己咧都少听佢嘅，谭咏麟再见再见吧浪漫，因为佢其实呢啲算系后期噶啦。后边下低嗰只唔知系咪墙上啲跳像咧？第一滴泪，我记得第一滴泪。其实嗰类我因为我老实实啊扮晒嘢，我细个中意阿 Lam 咧，就唔会中意谭咏麟啊张国荣。 你见我冇乜谭咏麟嘅碟嘅， 即系我哋觉得佢好似。即係我自己嚇，我覺得佢咧好似咧，即係都唔係。 我係有隻 CD 啊，叫做《天邊一隻眼》。 哦，嗰隻好聽，嗰隻好聽。 嗰隻有 CD 喺度。 我仲記得嗰陣時我去旅行咧，去露營咧，咁啊播啲咩《天邊一隻眼》啊，仲有一隻咩《青青葱葱的山野地》嗰隻咧，我唔記得，我唔記得叫咩名啦。咁啊，而家就係識唱，唔記得，我已經唔記得歌詞。咁啊，另外其實仲有噶，嗱一間。阿 Lens 大人同我哋讲话可以过时，咁我可以讲再嬲尾因，再讲下我哋一啲网友俾嘅一啲相，咁仲有两隻佢呢啲出咗㗎啦。 阿 Lenny 有两张相㗎嘛。 OK， 嗱，有一隻係阿 新條長啦，嗰张相係新條長佢嗰张啊。 係呀，嗰隻係 Simon 嘅 Funko 嘅畢業生啦。出名啦，就唔使讲啦。 睇电影嘅又係，电影又係。好似攞咗金像奖喎呢样。 一定啦，我听咗歌先嘅。但就唔係好熱衷， 三合三輪好似係佢嘅， 係咪最用三合三輪？ 三合三輪， 咩 Travel Water 啦，都係佢哋嘅，咩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呢個碟嗱，心諗我有一次咧出差響飛機度咧睇翻只套戲，我又暗暗地流淚， 係嘛？ 我溝啲好渣，成日喊嘅，尤其是嬲尾嗰陣時。佢男主角啊，德斯·霍夫曼同個女仔坐喺個巴士度搶咗個新娘啦！哇，嗰一幕我真係哇，啲眼淚水飆出嚟！我唔知點解我覺得好 會唔會係 好無奈啊！我覺得好無奈，你搶咗又點啫？兩個好似又無言咁樣。咁呢個我嗱我電影我唔熟嘅，所以我唔敢亂講啦。咁下低嗰兩隻唔使講啦 ，Beatles 啦。咁我都有呢隻黑CD 啦，即係頭尤其是左邊嗰隻 Elton John 啦 ，Elton John 啦，另外阿姨啦， 睇到個眼鏡認得佢啦。 係啊，大媽嘛，阿姨嘛嘛，佢好似係一對英超愛華頓係嘛，定係唔知邊度屈福特嘅老總班主嚟嘅，佢係一對啊。 Elton John 都好多歌好好聽。 哦 Rocket Man 啊 ，Rocket Man 啊， When I gonna come down, 哒哒哒，咩 real big roll 啊啲咁咯，唉唔记得咗，搵即系始终佢冇攞住碟啦，我唔知啊。好，下一只 Lance， 麻烦你下一只个，下一只下一幅相，下一幅相好快讲啦。咁嗰两只咧，咁啊好嘢啦，啊 Annie 好似真系知我咁样。我其实咧而家咧 呢个咪 Carly Simon 啊， 系嘛？ 系咪？系咪？ 唔知喎， 我睇咩相好似好似 Carly Simon， 一阵间就 Kel King 啊。 唔知啊 ，Kel King 啦嘛 ，Kel King 嚟噶 ，Stevie Wonder 啊， 哎呀，我见到有一只你有噶喎，佢唔系啊 ，Kel of Fire 嘛， 好呢只嗱，见啦，完全一模一样，呢只好出名啦，其实呢只咧可能咧你即系烈火快车啦，啊啊哒哒，唔系哒哒哒哒哒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即其實係講奧運噶嘛，其實套戲有冇睇嘅？但係因為咧，我本身自己咧都有聽呢個作曲家 Vangelis 嘅歌 ，Vangelis 好出名啦。除咗呢個之外，另外藍嘅物語啊，都係一啲非常正噶啦。我哋都有啊啲 Annie，OK。Okay? 另外佢仲有一隻歌係超，有一隻碟係超正嘅，就是、左下角嗰隻啦 ，Saturday Night Fever。喂喂啊， 篤啊篤啊！ 油脂真系，唔系油脂。呢個 Saturday Night Fever 啦 ，John Voder 咁捧紅咗佢啦。咁啊，跟住 John Voder 再做埋油脂，咁啊， 同啦， 威曬啦， 威曬啦， 食曬呢幾條水都人生都無憾啦。 跟住就係咁依拍下戲搞掂。 而家啊 ，Barry Gibb 仲有唱歌嘅，我知道仲有唱嘅，仲有唱嘅，因為佢Robin 同埋 Morris 咧死咗之後咧，咁佢其實冇曬心機，即係梗係冇心機啦，大佬。我又嗰句，我有幸地啦，早幾年前啊 Robin 嚟香港嗰時咧，我有睇佢嘅，咁。而家 佢仲系咪唱翻嗰啲以前 唱翻啲 B 小歌？就辛苦咯，因為 因為和聲冇曬， 冇咗，因為佢冇嗰次佢冇同阿 Barry 嚟，因為嗰陣時阿 Morris 已經死咗噶啦。咁阿 Robin 就同自己單拖嚟，我仲記得響機場博覽館度唱。講起 B 氣氛得唔得？氣氛好唔好？ 好好好好，即係因為我啊，即 係懷舊嗰啲人都好係會嗰個氣氛係會幾即係會好好 enjoy 嗰種氣氛。 我講個笑話你知，我舊年咧我去 Vegas。我見到咧有啲假嗰啲 beaches 咧，喺啲酒店度實有噶嘛，咁我買飛去睇啦。我發覺全場咧最後生係我，咁咧佢就問 Where you come from， 係咁玩啦，即係同啲觀眾，佢問我 Where you come from， from Hong Kong， 跟住我舉手，跟住我覺得都好，完全話白，不過唔係好開心嘅，成場咧個氣氛咧超正，咁有機會啦去 Vegas 嗰度要睇下呢啲咁嘅 show。咁上高 Steve Wonder 啦 ，Steve Wonder 係我一個近年 嗰個嘛， 係啦，我近年我好欣賞嘅， 咁勁咯。 因為佢玩外國估佢啦嚇，啲分或者 Motown 嘢咧 ，Motown 非常之正到，即係一啲 Motown 係一個唱片公司嚟嘅喎， 係咩？係啊，後屘變咗咗，即係好似 Sonny Walkman 咁樣 ，Walkman 變咗一個名啦。 佢冇得好多黑人嘅歌手咧，都 係冇 差，都係用冇冇攤嘅唱片出品嘅、 okay, 出嚟嘅。好啦，咁啊跟住啦，我要介紹一隻咧， 呢個老番啦，又係啲作講嘅嘢。 老番屌，你睇下集到， 不係台灣做喎，嗰次 係嘛？嗱，有 Prince 嗱，我其實我自己本身係好中意 Prince 嘅，我亦都好中意 Prince 嘅，因為 Prince 咧玩啲 funky 嘢咧，又好有才華嘅歌手。大家網友試下上網揾下。Prince and 呢個 Michael Jackson 同台，好似係 Quincy Jones 嘅一個salute 嘅 show 嚟嘅。咁咧就兩個人係臨時叫佢出嚟。咁 Michael Jackson 就跳啲 moonwalk 啦，好勁啦，咪轉啦咁樣。其實嗰陣時已經有啦。跟住反而我啊中意啲玩音樂，真係攞支吉他出嚟。佢咧就攞支吉他出嚟，係即場 jam。玩到咧，我懷疑佢咧嗰個 moment 咧已經係咧。怼咗草噶啦， 哦，唔奇啦， 嗨嗨地啦， 真系系会嘅，就算即系怼咗草，系先至可以玩得到嗰啲水准出嚟嘅。 哇，呢只碟咧好好笑嘅吓，仲有 台湾嘅， 仲有系啦，台湾嘅， 台湾者嚟， 台湾嚟咩？咩叫中声唱片啊？ 我记得只碟系30蚊翻买翻嚟嘅，30蚊港币。 嗰时几多钱人工先？ 真系唔记得，嗰时我冇记错，应该700蚊左右嘅啫。 700蚊、30蚊啊，都幾係喎，都幾貴喎，即係同正版嗰時嘅啫。 正版嗰陣時起碼都起碼貴一倍咯，最少都平貴一倍噶啦。 仲要冇咁雜感啊嘛， 冇咁雜感噶係啊。 嗱呢隻有咩咧？哇！有嗱 Rod Stewart 啦，有 Tina Turner 啦，有 Prince 啦，呢隻我唔知咩嚟噶啦。咩啊？ Dan Hall and 呢個咩唱 Every Time You Go Away、哦、She's Gone 嗰、那個嗰對嚟㗎、嗯、正啊嘩呢隻好嘢嚟㗎喎嘩喺搵到都喔咁、哦、我俾我搵到啲咁嘅好嘢、嗯、即係呢啲。啊仲有 Ram 啊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我買㗎啦。 吓 偶先生幫我買㗎。 欧先生帮你买的， 买 的欧 X 肉啊嘛， 欧 X 肉， 欧丁 X 啊嘛。OK， 呢只好嘢喎、啊、竟然有啲咁正嘅歌啊，仲有 Billy Ocean 啦、啊，哇，超劲啊 ，Purple Rain 啦、啊，哇 ，Out of Touch 啦、啊，系啦 ，Hall and All 咁样点读嚟？我超级读音差人。好，另外呢只又系好嘢嚟噶，嗱、啊，点解要攞只嚟讲咧？因为咧头先咧，无论 Star War 啊， 系佢嘅。 都是他的啦， 都是他的 好多他不止、啊、Star War 又是他啦 Freedo on the Roof 又是他啦、那個、Freedo on the Roof 啦、嗯哇太多了這個人是超級多 John Williams 全部差不多是電影配樂做他做完那麼 你可以說他是很即係嚇，好大眾化咁、嗯，但其實老實實啦，我都係因為佢。另外我頭先喺架車度同有位網友傾過，例如話貝隆夫人啦， 貝隆夫人。 啊，唔知嗰、那個嗰首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係咪佢作咯？我都想知，係啦。不過 anyway， 我自己係好中意佢，我呢隻碟我都有CD， 我都有嘅。anyway， 好啦，哇！呢隻勁啦，呢隻嚟啦 ，best 啊！ 我都有呢隻碟、yeah. CD。好喺边咧？哇，噏啲歌名， 冇人冇人识。 你要唔识嘅话咧， 唔系喺年纪啦。你叫我某叫我个仔识，我谂都几难啦。 我意思系话，即系啱年纪， 啱年纪应该要识嘅。 因为我其实咧，佢出道嗰阵时或者红嗰阵时咧，我就未听歌嘅。 哦， 我系后尾听翻，我系好中意追翻以前听歌嘅。咁、嗯、有咩好歌咧？嗱，呢只碟好嘢啦。嗱，我噏就知噶啦。 噏几只啊？呢 holiday 啦 ，holiday 啦 ，we are holiday。跟住阿 Sam 呢个改咗，无言独上西楼， 系啦，冇 错，无言独上西楼， 系啊，系啊， 心上头。好，另外 First of May， 唉 ，When I am Smart， and Christmas Melody 啊嘛，点样睇到电影叫 Melody？ 记得两小无猜。另外咗啦 ，I got a message to you 啦 ，I start Joe，I start Joe 啦 ，Words 啦 ，Words 好听呢只又系 ，I can't see nobody 啦。I started Joe 啦 ，To love somebody， 哇 ，Massachusetts， 冇得彈 ，New York 咩 ，Mining 咩咩 ，Disaster 一九四一，喂呢啲冇得輸嘅呢只碟， 冇得輸嘅真係， 寶麗金，我諗呢只都係佢哋歷史上好賣嘅一隻碟， 理論上應該係， 我但係就哇睇埋後邊啦，就同我隻 CD 係一模一樣嘅，咁好可惜呢只係冇開，同埋咧你有冇發覺啊？嗰、那個嗰陣時寫住咧 ，stereo 要講明喎， 要講明噶。 喂，呢碟幾多年啊？哇，喺萬 七幾七到尾啊！ 哇，我佢冇寫喎，冇寫就算啦，唔好嘥時間睇呢啲嘢啦。咁啊 ，anyway， 唱片可能有寫嘅喎。 呢味好嘢嚟嘅呢只碟，我就跟住我係聽翻轉頭嘅。好啦，咁下一隻咧，咁我睇下阿 Lance 見過未啦？啊，开啦！呢只见过未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好嘢喎！ 呢嘢又特品啲嚟嘅噃。 系啦，嗰阵时系筹款噶嘛，咪非洲儿童筹款。咁哇，好劲啊！星光熠熠，我就睇见里边咧有 Michael Jackson 啊，阿 Cindy Lauper 啊，有头先阿 Stevie Wonder 啦，有来佬荔枝啦 ，Nina Ricci 啦 ，Tina Turner 啦 ，Tina Turner，Tina Turner 啦，仲有边个啊？哇，好多啊 ，Paul Simon 啦，系啦 ，And Garfunkel 啊，咦，嗰个系咪 Queen？ 系啦，嗰个系啦，系啦，哇，真系！即係嗰陣時又係可以叫到咁多大牌，話有 Chicago 啊， 嚇、叫曬 係啦 ，Prince 啊 ，Bruce Springsteen，Bruce Springsteen 啊，齊啊，真係又係呢只。不過我就嗰陣時我就冇買一碟，好似有唔記得咗啦。因為好似我係錄翻嚟嘅就係，因為我哋嗰陣時我都講過啦，幾個階段嘅。係 啊係啊，幾多錢錄一隻歌啊嘛？ 係 係嘛，錄個劇set嚟㗎嘛？ 係啊，咁我有一集都講過係啊。你俾兩帶佢，咁咧就佢你拆個碟，跟住咧填，好似咧而家咧去食壽司咁咧填， 滴滴滴 滴滴滴，寫完之後咧，佢睇一睇，咦唔夠時間喎、啊，你只碟俾兩帶，咁就會唔俾你播啦。呢個好玩，呢只嘢好嘅，呢個好嘢。好啦，另外跟住嚟呢只咧，又係經典到爆炸。 我谂不过都系要有翻呢套五张零五张零嘢先睇过喎。 呢套电视剧又系风魔噶喎，嗰阵时 呢套梗系啦，佢算系第一套最受欢迎嘅电视剧。虽然嗱，其实嗰阵时咧都讲翻未俾人睇呢只咩碟之前咧都讲过，因为嗰阵时咧相对嚟讲吓，无线嗰啲编剧咧都叫人才辈出，同埋佢哋嗰个 creative 咧。都幾受西方影響，咁所以咧相對嚟講咧，同埋好多都係外國回流啊嘛。 當其時香港個 TVB 係東南亞係排第一噶嘛， 數一指 編劇嗰時啊，製作都係噶啦。 又講翻少少啦，即係我覺得即係從做生意角度嚟講咧，你去迎合人哋咧，其實好蠢嘅，即係你做翻自己 係啦，冇錯。突出即係而家好似香港咁，乜都要迎合大陸市場咁，咪死得咯， 死得咯，你咪冇咗自我咯。所以我覺得咧，梁振英叫你翻去大陸做生意，我遲啲個節目就同你踢爆佢講嘅大話、啊、我一日遲，我下有節目嗰陣時候，我自然會通知大家。咁我過年後啦，咁希望可以出到街。 過完年先去鬧人啦，過咗年先啦，咁鬧人 住。咁呢就係咩咧？呢就好緊要啦，提小姻緣。不过又好得意喎，呢个碟咧里边咧啲歌咧，即系又系集锦到云。我而家睇翻有相思泪，吓 跟住相思泪，斯诺拉唔系好多歌啫嘛， 唔够唱， 系啊，唔够唱啊，系佢一半系唱电视主题曲，一半就系嗰啲集锦嚟噶啦。 即系嗰阵时都冇咩版权嘅意识啦。 啊，呢样我又唔清楚啦。 嗱，相思泪我最记得，我细个听我阿妈唱丽莎。 丽莎冇错， 丽莎唱好多嘅。哇，系、哎、见到啲后生仔喺度，哇，瞓紧觉打鼻鼾啊！即系其实都唔知咩。咁呢只当然啦，提小姻缘系即系佢仲话咪写埋咩长篇电视，亦都系顾家辉啦。咁嗱，边个人做咧？嗱，劲啊！ 又系黄天林啦，黄天林辉监制。 喂，李思琪而家仲 李思琪仲喺度吓。 欧家慧你见到边个啊？ 欧家慧记得 边个条女啊？ 欧家慧边个条女啊？ 何守信啊？何守信条女嚟嘅 边个啊？ 何守信啊？ 哦，系咩？ 系啊，诶，何守信好风流嘅，揾集诶讲下呢啲 系嘛 旧人啦， 真系旧屎喎呢啲真系 真，哎，我冇呢个节目叫旧屎好啲啊嘛，唔讲呢个咩？咁另外仲有陈振华，陈振华你知佢做咩啊？而家做咩啊？系啦，做睇相。 睇相啊！ 佢嗰阵时，哇！ 喺亚视过去噶嘛，系丽的电视噶，陈振华呢场丽的电视噶，我冇记错。 我真系唔记得。仲有陈，我见到陈友厚啦，陈友厚系做军阀。陈友厚啊，我记忆中好似我都我啲长辈识佢，话佢好人嘅，好人嘅，系一个好嘅长者。好啦，呢只碟咧又系啲集锦碟嚟嘅。 系啊， 哇，劲啊！嗱，有咩歌咧？有。我 有嗱呢样我讲嘅嘢，有一个而家喺立法会成日讲嘢，嗰个袁秋嘅 个妹 叫你妹，妹个妹又唱 个妹正好多，蒋丽萍， 蒋丽萍吓， 嗱蒋丽萍，如果你大家嗱年纪大嘅就知啦，吓年纪唔大嗰啲咧就唔睇个精装追女仔，做阿蚊姿定阿董董。系啦，嗰、那个啦，好正噶。嗱，睇翻《精装追女仔》第一集，就阿周润发咁啊，蒋丽萍系靓嘅。我嗰阵时觉得佢甚至乎靓过好多明星，因为佢可能有钱女啦，因为佢系蒋镇 蒋镇 嘅女啦。咁蒋有几个女啦？咁有一个坐咗监啦，咁、有一个就吓， 仲有余安咧。 哇！ 余安安唱嗰首《自由在我手》， 挥挥手为我的阿 Lens 有冇听过啊？听过有呢只哇咁犀利啊 ！Lens 真系呢啲真系博学喎呢个人。另外仲有阿 Teddy Robin 嘅高歌 Encore 啊，呢首又系比较少人听啦。我但系我最听 长夜都出名。 喂，好听啊！长夜 蔡国权我谂都冇咩人识佢噶啦。识啊？ 未撞车啫，人哋收尾行动不便。因为其实蔡国权啲歌 有几首几好听噶。 系啊， 不装饰你的梦。 另外咧咩是谁在依边唱啊？寒夜咩寒咩冷寒老似冰啦吓，长夜好听呢只， 系好听 吓。哦，呢只好特别喎，我都有呢只碟，我零零舍舍我唔识佢嘅，咁收尾听到嬲尾一首歌，点解咁醒神嘅？长夜漫漫，浓雾静静洒路旁，咁啊呢只歌。好，跟住有童年啦，佢唱 童年系佢唱啊， 佢唱先噶，碟片片拨空秋千。当然，开头系阿罗大佑俾阿，应该系张艾嘉嘅，我冇记错就。就跟住就哇，呢只碟就呢只冇乜特别啦。咁啊，提防小丑啦， 系咯。 提防小丑咗，许冠英有唱歌啦，系啦。嗰阵时许冠英因为 许冠英唱歌好得意嘅，唱嚟唱去都系 唔会点样提升佢嗰个知名度噶？有冇留意到咧？有冇有冇留意到咧？ 咁冇唔需要啦。佢嗰两个阿哥咁劲咯， 系咯， 仲使乜知名度一？佢两个阿哥已经系最好嘅知名度啦，系咪先？最咁犀利。不过咁讲对佢唔公平，即系佢有佢嗰个 有个 style 嘅。佢你系话佢扮啲傻仔咁， 懵下懵下咁啊？ 半斤八两定摩登保镖咧？半斤八两，总之摩登保镖两套都好笑嘅，佢做啲傻仔咁样，即系有冇睇过半斤八两摩登保镖？ 点会冇睇过咧？ 半斤八两 摩登保镖， 系啊，好，跟住啦，嗱呢只又系为啲儿童， 又系好筹款嚟噶， 系筹款嘅。我记得呢只碟，嗱呢只碟其实封面我好有印象啊，呢个好似系嗰个有个艺术家叫咩啊？佢专系画呢啲咁嘅画噶嘛，系死啊呢个。 你讲起我有啲印象啦，系好似系 Hawkin 啊， 为咗佢系帮佢画咗呢幅啊， 系佢咧当然啦，因为里面有死啊 George Michael 啦，咁好多人唱呢只咩咩 Christmas 啦，系啦 ，anyway 呢只系呢只歌嘅呢只，好另外一只杂感碟啦，我要讲啦，话呢系1979年啊，阿啦阿啦阿啦系嘛，阿啦而家咧你去，如果你而家去中环咧、一播咧。我打出嚟啊！你呢度講啊！你播你喺中環播咧，啲賓會會同你一齊高歌喎， 係咩？ 係啊！好多人可能未必知呢個咩歌啦，不如我而家試下，死唔得，因為而家你係播緊廣告，好，一聽就知啦，Lin知未啊？咁啊，仲有啦，仲有陳秋霞啦，陳秋霞又係一個藝術嚟嘅喎。系嘛？ 即系其实喺香港都好多人中意听呢啲歌。 啊，嗰阵时系咪阿 B 同佢拍拖噶？ 系冇错，阿 B 同佢拍拖。 但系收尾佢 收尾 佢阿妈唔俾同阿 B 拍拖，话阿 B 穷啊嘛。 系咩？我你又清楚过我。 我你啲娱乐新闻啊，咁啊细个，仲有边个啊？阿 陈丽诗啦， 陈丽诗， 咪唱明星噶嘛？ 系咯， 系啊。 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咪佢唱咯。应该要自爱啊！咁嚟咗阿爸，喂，真系 阿爸真系好耐好耐啦， 真系超级杂感喎！嗱，有 B G S 啦，有 Boney M， 你谂下当其时宝丽金就系 hold 晒呢啲， 已 经 系亚洲开始，即系香港发迹咯，系咪可唔可以咁讲啊？你谂下几多嗰啲华人歌手都系为宝丽金去？ 哦，仲有呢个喂，呢个劲啊！呢个我哋细个睇咧，奥斯文啊。 Osman Brothers 嘛，但佢有女有， 你讲起我又讲啲嘢啦。我第一个女朋友咧就系 唔系佢啊，鬼妹， 定咩？啲咩咩咩文啊，中文叫做 奥斯文 啊，奥斯文兄弟嘛，佢系最佢嘅 fans 嚟嘅。 系 我第一次喺演唱会咧，就呢个女朋友请我去睇嘅。 哦，佢嚟咗香港， 佢嚟过香港嘅。 哎呀！因为细个咧，我就记得咧喺无线咧，佢播咧奥斯文 family 嚟嘅，其实唔系真系兄弟。 当其时嚟系佢同埋个妹咯 ，Donny Osmond 啊嘛 ，Donny 系嘛？ 我唔知，我细好细个，真系太细个，所以其实跟住我冇试，即系好去善意啊，唔系恶意啊，去搵翻佢嘅碟咯。不如你嗱，仲有咩咧？仲有何日君再来啦， Mary Osmond 冇错 ，Mary Osmond 啊 ，Mary Osmond 佢个妹叫 Mary Osmond。 仲有呢个揸住煲茶啦，仲有 Boney M 啦，仲有阿爸头先讲过啦 ，B Andy Gibb 啦 ，Andy Gibb 又系啦 ，Andy Gibb 呢个啦，咁啊惨啦嗬， 系啦。 据闻啊，嗰阵时啊，佢其实 哇呢个几后生嘅， 几后生，咁佢单一，佢都年英年早逝嘅，咁因为佢嗰阵时佢啲歌都话啦，最有才华嗰个死嗰个咁。我谂佢呢个歌欠啫，其实佢 呢个你有冇睇啊？ 我知陈美玲呢个， 呢个唔系嗰个陈美玲，唔系嘉宾日本人嗰个陈美玲。 其实陈美玲有两个啦，陈美玲呢个咧就系我哋讲嘅嗰个陈美玲。好，仲有冇想系听众嘅？冇噶咯，哦，咁啊好啦，咁啊仲有啦，咁啊继续讲下啲碟啦，咁啊另外仲。嗱呢只又系啲杂感碟嚟嘅，我好记得噶啦。嗱，因为呢只系讲紧 啊，宝丽金出最多杂感碟啊， 1980年嘅。嗱，又系有嗱，奇怪喎，又系有啊。 Randy Wangwama，Randy Wangwama， 又嗱又有 Boney M， 又有呢个 Elton John， Andy Gibb， 喂，其实来来去去都系嗰扎咁嘅明星。 即係歌星。咁其實挖咗嗱，其實今日咧阿 Simon 咧帶好多嚟，咁我略數一數啦。咁啊，另外仲有呢只啦。啱啱因為佢主音歌手死咗啦，其實我又唔係好好佢嘅 Eagles。OK，anyway， 仲有呢只又係勁嘅。我好記得咧，因為呢套戲咧拍嗰陣時咧，風雲咧喺我屋企隔離拍嘅。 哦， 咁元朗啊嘛，講村講村嘅一啲圍村同，即係講阿 Lam 定唔知邊個咧，外國翻嚟嘅。 風雲咪啊，最近啊，容祖兒咪翻唱咗呢首歌嘅。 青山原是我身邊伴。 冇錯，佢翻唱咗呢首歌，就係即係近排套電影係講關於丁屋嗰啲嘢噶嘛，記唔記得？ 設定風雲三啊， 係啦。就是用佢的主題歌嚟嘅， 係咩？ 係啊， 哦，冇睇。 呢輯歌主題歌啊，我冇記錯嘅話。 哦，我真係即係而家我都 即係俾阿容祖兒唱翻。 我最近睇一套戲咧，叫《十年》。 啊，《十年》梗係睇 咗啦。跟住都冇睇啦，係咪啊？好似據聞話又多幾間執咗喎，但係而家又好似咁啊，快啲去睇啦！九龍灣係嘛？ 大學播啊嘛，而家係。 仲有邊度啊？ 九龍灣有啦 ，Megabox 啊，快啲去睇啊！喂，好，另外呢只啦，啊呢只又係我細個又係都會要嚟打碟嘅， 係嘛 ？Owner of the Lonely Heart， 哒哒哒哒哒， 係啦， 呢只哇，唯一一隻，我聽嘅碟咪得呢只嘅啫。嗱，我孤陋寡 聞。其實有時真係買啲碟係聽一兩首歌嘅啫。 Spend the Belief， Through the Barricades 同呢個 True 兩隻係咁多。喂，冇計嘅喎，有時即係始終人生有限啦。呢只唔好講啦，呢只更加出名啦。咁不過裏邊啲歌又唔係 歌又多。 得叫 Woman。得住 woman 我係聽過，可能其他佢哼咗出嚟我聽過，咁亦都講翻啦。其實佢真係好前瞻呢條友，不過同埋呢只碟咧，學你話齋，佢係為佢老婆。你睇下有首叫佢 D.A. Yoko， 咁根本就係溝個老婆嘅。 我已經係佢老婆啦，唔使溝啦，即係恩愛啊嘛， 係嘛？ 係咯， 呢只又好嘢，啊呢只又好笑喎，呢只。 啊！呢只就 呢只咧，又系好经典喎！呢只咧系以前 杜斯先生， 杜斯先生系啦，咁 男扮女装， 我冇睇啊呢套， 我睇咗， 我睇咗唔， 不过印象唔深啦，已经好朦朦胧胧。 德星何夫曼嘅吓，诶调转咗添，系啦，呢只咩首歌好出名啦，It Might Be You， 哒哒 哒哒，成首成只碟系呢一首歌最好听嘅。 好，另外一只啦， 哦呢只厉害啦， 呢只厉害啦，喂，最近咧有人 post 翻佢张相出嚟。 嗯， 即系嗱，岁月不饶人，冇计啦。摩基小斯， 摩基小斯 啊，Diana Ross 同呢、這个 Lana Richie 啦，Anna's Love。最近啊，呢一两年咧，我见到Lana Richie 咧翻大陆啦，知唔知啊？ 系咩？又搵大陆水啊？ 又搵大陆水啊？呢趟运水佢搵埋， 有冇人识咧？ 上央视，梗系有啦。 有人识啊？ 佢拉一个中国籍女子唱 Anna's Love。 哦， 谁咧？李文小姐， 李文都唔系中国小姐啦，台湾小姐系嘛？ 香港人， 啊香港人， 李文香港人嚟噶， 香港人 就即系嫁俾鬼佬，即系你见个样根本你成个鬼咁啦。咁其实佢唱吓无尽的爱咁啊，哇！睇下里边，哇！我未睇过呢碟嘅里边啊。咁当然系啲剧照啦，好正啊。但系呢套有冇睇啊？对唔住啊，如果网友你自己即系睇过嘅话，咁啊自己享受下呢个啊昔日嘅童年。咁另外呢只啦，又亦都系另外 四零 四零冇喎， 我见到佢有啲 咧，以为四零水手，因为后面咧Simon 俾佢误导咗啊，吓咁啊呢只就亦都系我细个系见好多，因为我冇买过呢只碟噶，所以我唔知道咩歌，但系呢只咧我就经常咧喺唱片门口见到嘅 ，OK， 时间无多，计快呢个，咁呢个007啦，嗰阵时我哋。你有冇睇过啊？ 睇过 呢套系咩？呢套系 基本上 《For Your Eyes Only》， 基本上罗渣摩 人渣摩系嘛？ 罗渣摩 系咪？ 罗渣摩啊！佢年年初睇晒应该 系嘛？呢只咪咩咯 ？For Your Eyes Only， 应该呢个系1984，冇记错嘅话，好唔好肯定啦。 Kiss 啊！哇！呢个喂 ，Visual Band 嘅可能都算系始祖啦，即系而家咧 Visual Rock 咧嗰啲有咧快到行行咧，其实某程度上都系 一做完就一定冇晒啲乐器烂晒。 抌烂晒噶嘛呢只，咁另外仲有呢个咩 ？Three degree 咁啊， 系 Love Lost 系咪有系嘛 ？Three degree 有冇噶？ 冇噶，唔紧要啦。 Giorgio Moroder 系咪识唔识呢个人啊？ 唔识喎， 呢个系玩电子音乐噶嘛，好出名下噶，好多电影都揾佢做配乐噶。 嗱呢只你叫我带嚟嘅 ，Sam Mendelson 系有咩精彩啊？ 啦啦 ，I love you 啦，即係太耐，我冇即係 emotion 啊 ，emotion 啊 ，emotion 佢唱嘅咩？ 佢唱嘅 我竟然佢唱噶， 系啊系啊。 另外呢只嗱，呢只由我细个咧成日喺唱片铺见，嗱，所以嗰日一立立咗先啊。有咩咧？原来我而家睇翻啦，啊，即刻考我天才啦！原来第一首歌系 Human League 嘅 Don't You Want Me，听过未啊 ？Don't You Want Me？You know I don't believe you， 听过未啊？可能听过嘅。咁啊，另外 Hands Up 啦 ，Hands Up 啦 ，Hands Up，Baby 啊。喂，呢只歌咧，以前打碟都 打碟系好多人票噶， 跳一定跳。因为唔使讲啦，一唱呢首歌，跟住佢咧 ，Hands Up，Baby，Hands Up， 系啊 ，Give me your heart。诶，呢只哇，又系啲 Dance Music 啦，话到明 系 Dance Music 呢只吓，仲有 Manhattan， 因为嗰阵时讲下 Manhattan， 我哋有间 Manhattan 啊嘛，响尖沙咀定咩啊？我唔记得咗啦，尖沙咀定咩啊？嗰阵时 disco 仲有冇得讲咪啦？ 梗系冇啦， 系咯系咯。 唔系讲真啦，香港铺头你留到廿年嘅，真系你都巴得咪不得了，因为冇办法租贵， 租贵系。 其实 系个个都系挨租嘅啫嘛，因为都做咩生意都系俾租为主要啫嘛。 所以咧，我覺得其實即係等於我講翻少少生意或者生活啦。你諗下啦，其實如果你租佔咧咁大比例嘅話咧，其實嗰個人個生產力咧會降低嘅。你諗下啦，我都冇心機做生意啦，咁我咪唯有同大集團打工，咁結果就變咗俾大集團剝削。整下就冇咗個創，即係 冇咗創造力。你有嗰種念頭都做唔到出嚟咯。 係啊，所以其實我覺得我係。跳下先啦，咁我嚟紧个节目，我会讲下啲关于生意嘅，尽量避免唔好租铺，尽量避免唔好同业主有关嘅嘢。咁咧，你啲生意咧就捞得耐啲。如果唔系咧，你即系你永远 同佢打工， 你同佢打工。咁即系呢句说话老生常谈，但我到时我会详细讲下俾你知，我有啲咩失败个案同成功个案系同租有关，令到大家可以更加吓。盡量避開一啲嘢，因為我都好想咧，希望啲香港新一代或者如果網友可能於年紀大嘅唔緊要，俾你下一代聽下，喂呢個叔叔講下啲失敗經驗嘅話咧，我覺得都有啲非常咁，同埋我希望每一集如果可以請到啲人上嚟，大家講下唔同行業嘅嘢啦，因為其實網台好似少呢類節目嘅，我未見過有，咁我盡量試下，盡下綿力講下啦，因為講得唔好柴台得噶啦。好啦，咁啊最後我都要喺度呼籲大家啦，記住捐款啦，因為咧其實咧我嚟頭先講啲節目又好咩都好啦，其實就算我哋主持唔收錢嘅話咧，其實可能製作上都有啲少少嘅使費，好簡單地加支咪啊，或者個鏡頭啊，或者 software 做剪片啊，而家你見到嗰啲。想我飛嚟飛去啊！阿 Lens 學得好快啊，都好真係好聰明嘅。咁啊，即係因為我哋有錢先買到啲 software。咁我希望大家如果聽開舊少好啲嘅，又是海外網友，咁如果你想繼續聽嘅話咧，咁可以多啲支持我哋。咁其實我自己唔會有錢收嘅，即係只不過就純粹係真係我想令到城寨呢個台可以繼續可以俾到一啲唔同品味嘅嘢。可以大家繼續睇咯，好嘛？咁今晚多謝曬先生，我哋真係 好得意，好好玩， 好玩啊！好玩啊！下次咧，我再揾一啲特別嘅嘢再繼續講啦，好嘛？好，下次繼續舊事好啲。依家舊事真係好啲。想知嘅話，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城寨舊事好啲，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碌拎回顧。睇下英治時代定係而家好啲，準時見啦！不過呢個節目咧，歡迎大家封煙嘅，記得聽 live 啦。